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还没睁开眼，便被兜头突突突而来的一柱冰水给干懵了。他肩膀一抖，却硬是稳住了没挪窝。他眯起眼睛，不动声色地观察起周围环境来。这个世界的自己穿着一身素白里衣，脖子上带有一条被黑绳穿起来的蛇牙项链，持莲花手印，正坐在瀑布下打坐冥想。白衫被水流所湿，紧贴皮肤。四周草木上覆盖有未融的冰雪，新柳才只是嫩黄而已。瀑布刚刚解冻，还有未消的薄冰落在肩膀和乌发上。池小池对这具新身体的第一印象是头铁。好在原主的身体当真够铁，大概是习惯了这样程度的冲击，并不觉得痛苦，反倒在呼吸吐纳间欲觉灵台通明，也并不会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一只白鹿缘息而隐，抬眼观视他片刻，便矫健地跃入林间，影踪全无。一套水蓝柔素的衣裳放在小潭边，包衣、薄带与发带整齐摆放着，还有一块价值不菲的青玉挂坠压在最上面。见此情状，池小池心里已经有点数了，在心里回忆了一下自己中小学时学过的语文课文文言文单元，念着：“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啊。” 池小池飘了一眼面前的显示屏，第一眼看去他觉得有些异样，第二眼看去他觉得自己幻视了，第三眼确定后，他认为主神是要下决心搞他了，连基础款的脸都不要了。回忆值的蓝条显示的数值不多不少，通胀了100%，整整200。 刘老师，你看啊，你老板都不要脸了。 因为戒指问题，061与池小池微冷战了几天。所谓微冷战，就是书照念，水果照切，磕照唠，就是很少主动开口说话，可以说闹脾气也闹得很温和了。 嗯， 他先安抚了一下池小池的情绪，随即去看了一眼世界线。读了片刻，他便讶异了： 小池，你看看世界线。 四周无人，恰好是读取世界线的好时候。池小池嘴上占了便宜，动作也不慢，点选了世界线后，大量讯息瞬间涌入脑中。古时东海归墟有鲛人栖息，可泣泪成珠，织纱成绡，其性情温平，居所在深海之地，远离尘世，只有夜行渡海的船员偶尔会听到一两句飘渺的鲛人歌。宿主非人，而是一只出身东海归墟的鲛人。他年幼时，一群贪恋珍贵鲛珠的妖物不知怎的竟发现了他们这一只鲛人的栖息之所，小鲛人的父母为护子惨死在他眼前。小鲛人遵循父母临终前的交代，去父母的另一处居所镇岛礁暂时藏身，谁料半路撞至一片渔网中，尾部被网中倒刺深深地勾入肉中，受到重创，惊痛之下昏厥过去。等再醒过来时，他正被一个人抱在怀里。小鲛人疼得睁不开眼，只能闻见他身上淡淡松针冷香和自己身上的血腥气与药味。他只能够判断出抱住他的不是猎杀他的那群妖物，而且这个怀抱很温暖。似乎是察觉到怀里抱着的小东西醒了， 那人低头，是一口纯净又活泼的少年音。 醒了，嘘。 哼，声音也好听。不待小叫人说话，那少年便压低了声音道： 待会儿进山门的时候，可莫要妄动。我是偷偷把你捞回来的，若是被师父晓得，我可是要吃竹鞭的。 小叫人不晓得他抱自己回来做甚，以为是要剥皮吃肉，害怕得直哆嗦，尾巴尖无力地拍了两下少年的手臂，就疼得没力气了，把脸埋在少年的肩膀上瑟瑟发抖。少年把他往上抱了抱，摸摸他乌云似的头发。 不许哭鼻子，不然我可要笑话你了。 少年姓燕，名唤燕京华，乃剑修大派净虚峰赤云子座下二弟子，是弟子们中公认玩心重无心修炼的，是天然的纯水灵根体质，是以才被赤云子相中收为弟子。谁想他后天发展却相当一般，剑已泯然众人矣。人人都说燕京华是个废物，但小鲛人却不这么认为。在他心目里，燕京华是这世上顶顶好的人。燕京华把无家可归的小鲛人养在了后山独属于他的修炼之地余光潭。余光潭是他自取的名字，位于一口灵泉瀑布下，非常适宜他生存。燕京华对着藏在潭底礁石底下不肯出来的小鲛人说： 哎，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一只小鲛人不说话。 或者你已经有名字了。 小鲛人探了个脑袋出来，两只裹着纱布的小手扶着岩石边缘，默默摆尾巴。燕京华眉毛一挑，把衣裳除下，纵身跳进水里。小鲛人被吓得一头栽回泉内，哧溜一声钻到瀑布下。燕京华抹去脸上的水珠，哈哈大笑。刚被燕京华抱回来时，他常常这般躲在潭底不肯见人。燕京华起初事事都来，小鲛人每次都躲着他，却也不肯让他离自己太近。只要他稍有靠近的意图，小鲛人便咻的一下溜得没影了。他的尾巴伤得很重，那渔网射得凶险异常，暗刺颇多，几乎勾穿了他半条尾巴。每次都是燕京华把他强制性的逮上岸来，掀开被掀得乱七八糟的鳞片，给他抹上药粉。大概过了一月有余，伤好的差不多的小鲛人突然发现那人来的频率少了，有时候隔一天，有时候隔上四五天才来一次。他开始长久地趴在岸边，伸着脖子等那个人来，因为他没有别的人可以说话了。直到燕京华也不理他，年幼的小鲛人才慢慢意识到朋友家人他一个都没有了。好在燕京华并不是彻底将他弃之不管，总会带些可口的灵果来给他吃，但他也不像以前那样爱逗弄小鲛人了，好像已经对他丧失了兴趣似的。小鲛人趴在礁石上苦恼地想。过了几日，燕京华又来了，怀里抱着一只小黑猫，很是疼惜的模样。小鲛人在水里慢吞吞地游了一圈，发现燕京华根本看也不看自己，只抱着那只黑猫梳毛逗哄。他又游了一大圈，故意用尾巴把水面拍得啪啪作响，水花飞溅。燕京华抱着小黑猫亲了一口，小黑猫满不情愿地尖声喵了一声，挥爪便挠。燕京华轻松躲过，半丝都不介意，把小黑猫高高举起，笑眯眯地叫它的名字。 傻猫，咬我呀，来咬我。 小黑猫气鼓鼓地喵喵叫了几声，就任凭燕京华怎么逗也不肯理它了。哎，燕京华又玩过头了，正煞费苦心地逗着小黑猫再开口。小鲛人便鼓足了勇气游到灵泉边，张开嘴小小声的 喵。 燕京华发现声音来源后一怔，他问道： 你在叫？ 小鲛人想为自己找个家，想讨燕京华喜欢， 于是他抬起头望着燕京华， 喵喵喵。 燕京华把小黑猫放在一边，来到泉边动手捏捏他的脸，眼睛弯成了月牙状。 哎，你会说话呀，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 燕京华手劲不小，小鲛人被捏得脸红了，但还是乖乖不动，只有略尖的耳朵小动物似的轻轻抽动。并不是哑巴的小鲛人从此开始叫燕京华燕大哥。他生性疏离，很少说话，但鲛人血统让他讲话声音很是悦耳，每一声大哥都清清亮亮的，能叫到人的心里去。他知道燕京华有自己的事情，知道他喜欢走南闯北四处玩耍，所以他乖乖等在余光潭中，按照燕京华给自己的秘籍修炼，并等待他回来。